知道。 小王啊， 啊， 住了三天院，我的感觉好多了，看来就是个胰腺炎，问题不大。我住院不让你声张是对的。 石书记， 嗯， 等肝胆科梁主任见到所有检查报告才能确诊呢。 嗯，啊，喂，哎，老徐啊，你说，嗯，组长是沈清，啊，我知道，那是省里有名的铁娘子，让他敞开查吧，我积极配合，我和小王在大同办点事，办完马上回去。 哎，石书记，铁娘子来查什么？ 啊，有人写信告我，省调查组到右翼了。这出戏我料到了。 哎，方家 啊， 你怎么才去吃饭呀？ 啊，跟梁主任实习啊，就得废寝忘食，光抄这份病历就得1000多字呢。 啊，1000多字呢？ 啊， 什么病历呀？ 26床的胰腺癌，只能存活4个月。 哦， 唉，人间悲剧。 好了，你别大发感慨了，食堂都快关门了，走吧。 走。 嗯， 26床说的就是我呀。 石书记，您先坐这个石椅上歇一会儿啊，这事儿吧咱还得听梁主任亲口说。哎，您的手机要不不接？ 不接。喂，淑琴。 啊，石成，石成。 哎， 妈不行了，你快过来看一眼吧，我们在大同二院。 大同二院？ 哎，对，大同二院离右御近呢，需要时叫你来方便不？ 在几号病房啊？ 1楼急诊抢救室。 好好好，我马上就到啊。 哎， 来了， 儿啊！ 哎， 妈就等着你了，来让妈摸摸，哎、摸摸。 哎，妈，你什么也别想，踏踏实实的治病。 啊，妈等着你，就是想再问问你开的咋样啊， 妈。你现在满身插着管子，就别再检查我的作业了。 爷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你说说，妈到了那边也好跟你爹学学舌。 妈，我干的都是让老百姓得实惠的实在事，没一点弄虚作假。 儿啊， 哎， 你爹的话，自欺欺人害死人，你不光要记住，还一定要坚持住，你拿保证吗？ 我保证。 舍不得走，也得走。 妈，您不能走，我还没顾上好好的孝敬你呢。 你为老百姓办事，就是孝敬我了，我的好儿，好儿。 妈， 妈， 妈。 妈！ 淑琴啊，小王， 哎， 走，上车。就算开个会吧。淑琴啊， 哎， 妈的骨灰现存在大同殡仪馆，明年清明再跟咱爹合葬。省检查组是冲我来的，我不再肯定人心惶惶，我打算今天就回犹豫，不能让好不容易打开的局面受影响。 那您的病， 大同各医院的几位专家都会诊过了，我跟梁主任敞开谈了，都是唯物主义者，既然是不治之症，干脆就不治了。我要用剩下的四个月尽可能把右翼的事情处理妥当，尽可能的少留遗憾。 放弃治疗我不答应，市长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你的病我不能不要 啊！是啊，你得住院。 我的命不是谁要谁不要的事情，是老天爷只给四个月的，必须分秒珍惜。你们说，耗在医院和花在工作上，哪个值啊？淑琴，咱妈临终的时候，我做了保证，我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不能让她老人家失望。 市长，我就是想，这四个月，让我好好的照顾照顾你，行吗？ 淑琴，跟我去右翼吧，也让我多看看你。小王，你哭什么呀？王林海，我警告你啊，我得胰腺癌的事，你要是透露出半个字去，开除你。 我明白。 开车。回犹豫。 请进。哦， 沈清组长。 哎， 我从大同回来了。 好好好，石昌同志啊，请坐。 好，谢谢。 我跟你谈谈啊，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啊，很难当，困难大，矛盾多，很正常。上级听到不和谐声音，要查清楚，也是对基层干部负责，你要正确对待。 嗯， 好。调查呀，就像体检，这有益健康。我们只调查了解相关情况，提供给省委，不表态，不干预县里的工作。啊， 欢迎调查组到来。 嗯， 这是对我们右翼工作的鞭策，我们一定积极配合。希望你们能到最下面去走一走，听听老百姓怎么说。 我知道，希望你我都顺利。 万众一条心呐、啊， 嘿嘿哟啊， 黄土变成金呐、 啊，嘿嘿哟啊， 开出致富路啊， 嘿嘿哟。 猫啊， 嘿嘿哟啊！ 郝县长，郝县长，我看到飞机了，情况怎么样？ 石书记，我正在右翼上空，右翼太美了， 注意安全，向空军机组人员致敬。祝飞波草籽儿成功。 村民们注意了，县委县政府通知，号召右翼县全体干部群众不失时机，掀起雨季造林高潮， 一定实现把右翼森林覆盖率提高7%的目标。 北方汇泉集团右翼分公司落成及右硕路通车剪彩仪式现在开始。 喂喂，宁东移民新村的村民们，村委会拉来3车新品种的松树苗，谁家要赶快来领啊。啊，对了，那个茂林老汉，石书记今天来视察咱们移民新村，点名要去你家看看啊，你可在家等着啊。 老伴儿啊，石书记来了。 老嫂子，你好啊。 好啊，石书记，又见着你了，真是情的不行了。 对对， 石书记，欢迎啊。 呀，改花也在啊。 哎，帮助二老收拾收拾新家。哦，哎，石书记，哎，快屋里坐。哎， 对， 好好好，来， 咱们进屋。 来，请进。大家来尝尝啊，这右玉沙棘做的果汁，这可是第一批产品。 尝尝， 大家尝尝。 真好啊，这味道真美呀， 酸酸甜甜的，真舒坦啊。 是吧？这是右玉的味道，哎，喝一口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哎， 好，好，广告词就用这一句。哎呀，老哥哥，哎哎，这新房子比那170年的崖头窑咋样啊？ 好的，没法说。 好都是好，就是哇，这玻璃窗哇太敞亮了，这明晃晃的，就跟坐在那野地里一样样的，心里头有点发毛了。 老哥哥啊，老哥哥，嗯，说说你家现在干的啥营生啊？ 分了一个蔬菜大棚和15亩地，哦，树苗、牧草和杂粮啊，我各种5亩，养了30多只羊，算了算，一年下来就能挣20000多。 哎呀，你们就踏踏实实的过富裕日子吧。 石书记啊，哎，我睡在这么好的房子里，不知咋的，总梦不见薯票子。一合眼啊，就是牛头山，就是我那些树娃娃。 老哥哥，这就叫故土难离嘛。哎，等一年下来，你真数上票子就好了。 石书记，哎，崖头窑村搬迁了，腾出的地能不能包给我？我和老伴儿还想回山上种树。哎， 完全可以。哦，咱们县里有政策，鼓励个人承包荒山。哦， 哎，大爷，这里的新房和承包地您可以转租出去，也有一份收入啊。哦，哎， 爹，您山上山下有房有地，想不发财都不行啊。 樱桃好吃无难栽，不下苦功花不开。 老师，今天唱着歌回来了，咋这么高兴啊？ 哎，淑琴啊，刚才总结会上盘点工作，4个月来，我把该做的都做了。 哎呦，好啊！来来来，啊，你看，这是我给你熬的呀，虫草乌鸡汤，快喝吧啊！咋样？ 啊，真香啊！淑琴啊，有你的精心照料，再加上我重任在肩，不敢松劲儿，所以4个月过去了。我还活着。 咱不说这个。哎， 我是想啊，我还有时间再做点什么呢。 哎，沈清走了好多天了也没消息，上边可别把右玉现在的路子否了改了，那可让你……哎呀， 好了，咱们不说这个啊。哎哎，你看看 啊，哎呦，梳子、健身锤， 都是牛角的， 我亲手做的。 哎，你整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，哪有时间呢？ 你不知道，县委书记上班的时候啊，也能偷空干点私活，就当是休息了。 哎呀，你这是何必呢？ 做个纪念嘛，梳子给女儿，健身锤给你，以后可以自己捶背啊。 不许你这样说。 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父亲，来，我给你捶捶背。坐下，坐下。父亲接个电话。 哎，嗯，那好，你通知小王，明天早上6点开车送我。 是办公室的电话，沈清通知让我明天去太原见他。 哦，终于对你宣判了，我必须陪你去保家。 等一下，淑琴，小王，你们在接待室等着吧。 去吧，力气足点。 石书记，祝您好运。 祝幼玉好运。 请进。 沈清组长。 哦，石成同志啊，来得好快呀。啊，请坐，请坐。 好。 来，喝水。 好，谢谢。 哎，石成同志啊，前一段对幼玉的调查省委有了结论了，我向你先口头传达一下主要的内容啊。第一，幼玉发展经济的思路符合中央精神和幼玉实际，省委应予支持。第二，石成同志工作有魄力，富有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，是敢于负责的党员干部，但是也有个别问题处理欠妥。第三呢，希望石成同志坚持原则，发扬优点，克服缺点，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，尽快而扎实地实现既定的计划和目标。文件马上下发。石成啊，调查期间给你的压力很大，受委屈了啊。好了好了， 谢谢组织的肯定，信任和爱护，我马上回去。 哎，别走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 哦， 我收到了一封信，写信的是小王，王林海，说你得了重病了，说是胰腺癌，而且毅然放弃治疗，用生命最后时光为幼玉做最后坚守。 是的，因为我是县委书记。 石成，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，你让我感动，也让我家先生感动。 你家先生？ 是啊，省肿瘤研究所肝胆学科首席专家，他叫郑一平。 哦， 他希望你无论如何要让他检查一下，你现在就得去，啊，马上去啊！这是他的电话和地址，给。 我去，我去，大姐，大姐啊，您真是，真是我的大贵人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非常非常，非常非常感激。 小王，王林海， 石书记，怎么了？ 好小子啊，你敢举报我，我开除。 啊， 当然。开除你是不可能的了。 哎，怎么了这是？ 啊，别问怎么了，快走。 哎，阿姨，走。 哎呀，好好好。 经过专家郑一平检查确诊，石成患的是一种与胰腺癌极难区分的胰头慢性肿块型胰腺炎，手术后很快恢复了健康。好事成双，石成在幼玉实行的将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和移民并村、 退耕还林还草等成功经验在全省相关地区推行，并且引起了中央的关注。转眼石城任期已满，就要调离右玉县了。 哎，请进。 啊，石城啊， 哎， 请我来啥事儿啊？哎呀， 德胜，我要调走了 啊， 再约你打一次球。来来来，坐下喝水。哎呀，咱俩先聊聊啊。 你在右玉五年呢，功成名就，那肯定是高升了。 哎呀，谈不上你。这五年，右玉的森林覆盖率是增加了不少。 嗯， 这是在前任的基础上，十万右玉人继续努力的结果，不是我个人的功劳。 哎， 右玉脱贫也只是个起步，离功成还远着呢，更谈不上名就了。嗯，至于怎么安排我，是上面考虑的事情。 那让你上哪儿去啊？ 哦，先去省党校学习半年，然后去哪儿不知道。 啊，这是悬而未决呀。嗨，你呀，就是太过于不会来事儿了。哎呀，就是说今年吧，啊，上边好多部门要树右玉这个典型啊，那个标兵啊，你说都让你给挡了，那多得罪人呐。你说你这么坐着何必呢？你这 哎，那些面子上的事儿我坚决不要，我要的是右玉的里子，是实实在在的民生。 哎呀，我说石城啊， 啊， 你都53了，提拔的机会就这一次了，我说你到处跑跑。 哎呀，从小我妈就没教过这个，我不会，我相信组织。 你这个人呐，你就是你， 嗯， 这始终不变。 哎，德胜，你可变了啊！这两年没了职务，哎，倒能干点实事了啊！ 哎呀，已经摔到地上了，再玩花火也没什么意思，还是干点实事好。 对对对，光武帝刘秀用人之道中啊，有一条是选拔根本没想当官的人当官。哎，看来是很明智的。 哎呀，石城啊， 哎， 你来右玉，我成了你的绊脚石，你一定恨我吧？ 不，不恨。 为什么？ 你一折腾，让我警觉，发现问题，听到不同的意见，还让上边肯定了右玉经验。更喜出望外的是使我的病得到了确诊和根治，我真得谢谢你。 想不到我这绊脚石成了你的垫脚石。唉，也许天注定我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。 德胜， 嗯， 你肯定恨我。 恨，但服也不是一个好同学，但是你是一个好县委书记。 你这话实在。来，喝水。 老同学啊，你不为利也不为名，但我不明白，人不是机器，人活一世总得图点什么呀？ 树活一张皮，人活一口气啊，正气、骨气、浩然之气，要活出人的尊严。共产党员呐，千万不要仰脸当官，必须俯首甘为孺子牛，才有尊严。 哎呀，咱俩虽是同班同桌同宿舍的同学，但活的境界有很大的差距。我成为失败者，这也是天注定 啊！不不不，德胜，你不会总失败，会得胜的 啊！ 你的处分撤销了，近两年来表现不错，你搞的封山育林项目还得到了省级奖。德胜， 嗯， 我临走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对你得做个安排。你说吧，想干点什么？ 我呀，想去南山林场。多种点树吧，